叫陳果樂，咁樣咧喺中藝喺畢業之後咧，咁就一路從事係書店嘅，即係做多啲文化方面。咁但係另外一路始終有關注土地嘅議題啦，咁包括一啲反迫遷啦，或者反土地問題。咁然後另外有副業就係做天台農場，咁我喺旺角有一個叫做 Fairy MK 嘅天台農場。咁另外就係有一間咖啡叫做光西咖啡啦。咁係啦，咁而家我啱啱因為接觸運動咧，就辭咗個 day job。咁就全力喺呢度支援。 即係嗰個 Fairy MK 嘅山頭上，同埋嗰個光山 嘅山。係啦。 咁係你呢度首都係整到嘅 啫。我而家其實因為我辭咗工之後就係守夜咯，即係例如係夜晚六點去到朝早七點啊。 哦，跟住就翻去瞓覺。 係啊，翻去瞓覺啊，佢下晝咧就開始。係啊，但係要啊嘛，要注意啊，即係黑麻兩個都嚟清場，咁樣要小心啲嘅。咁如果冇乜包袱嘅人，咪受一啲少量嘅時間。 會唔會話好大包？即係多包袱啊，即係 要放好多嘢。我覺得都要逼住自己去面對嘅，即係。在 office 的時候翻工都知個心根本唔喺工度啦，即係個心已經飛咗去金鐘，咁即係我會覺得為難自己咯。即係其實呢場對我或者對香港人嚟講都係好緊要，咁我寧願係未來我冇後悔參與過喺入面，即係好過未來我後悔啦。嗰陣時做得唔夠多啊，有失敗咗。喺佔領開始咗之後，咁 roadblock 就 block 住咗彌敦道啦。咁平時咧，彌敦道中間係有一欄政府嘅花草嘅。咁而家啲水車咧就入唔到嚟。咁我見啊，好驚啲船或者政府好快死咗。咁嗰次同 Fairy MK 啲成員傾過，就話：，還是我哋自己都搞農場，不如又落埋嚟淋水啦。咁所以就開始喺呢度，即係有一種以種植。即係淋水去介入嘅一種，其實都係佔領嘅行動之一咯。咁另外就係事源，亦都係喺佔領旺角嘅一個禮拜度啦。咁開始有一啲朋友喺燈打市街咧段就進行一啲其他嘅，即係包括打乒乓波啊、電影放映啊，或者係打邊爐。咁點知就煩。引來好大嘅反響，即係啲人會鬧佢哋係玩，或者係搞事，或者係話即係破壞我軍紀咁。咁而我自己就係會好唔認同，即係要壓制其他人自發嘅行動。即係你可以唔認同，或者係你可以勸佢哋，但係你唔應該即係去制止人哋去自發搞一啲 project。咁所以我就諗啊，不如我又用我自己嘅專長。介入呢場運動，或者係拓展下個空間嘅想像啦。咁所以我就搬咗自己天台嗰啲番薯嚟啊，或者係又喺呢度做下嘢。都是一些即大學教授啊、牧師啊去發起啦，咁參與者 supposing 都係一些中產或者很乾淨的人啦，同埋後屘係學生啦，咁亦都好大部分是大學生先。咁其實本身場運動已經好階級分明， 但係佔領咗旺角之後，我記得第一兩日已經啲人喺度話：哇，嗰度好多人係有紋身㗎，有染金毛啊，好危險啊！就叫啲人唔好嚟。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種係某一種歧視或者係偏見嚟嘅，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講話民主一個民主嘅制度，其實佢有內涵㗎嘛。即係民主係講緊人與人之間可以平等咁樣去溝通一啲有關唔同嘅政策，或者係一啲concern所有人嘅嘢。咁冇理由淨係concern某一個階級，咁應該係所有人，包括例如喺旺角嘅勞動階層啊、基層嘅市民啊，甚至係冇乜點讀過書嘅，有紋身又好，咁 MK 仔又好咁樣。咁呢個先至係豐富啊嘛。同樣嘅道理。你喺一個佔領區啊 ，OK， 好有軍紀啦，好有紀律啦。咁但係你其實入邊嗰啲都係活生生人，而爭取嘅制度係為咗令到人可以喺入邊生活，或者係你希望從佔領運動入去，其實係大家都有所得著嘅話，冇理由要壓制一啲豐富多元嘅嘗試者。咁所以我自己有感覺就係、嗰種所謂影衰係好差咯，因為你本身個運動已經係要打破緊大眾對於城市空間嘅想像啦，即係你喺今日之前邊個有諗到香港人可以坐喺個彌敦道上面傾偈啊？係咪先？咁我又會覺得應該係斬腳趾避沙場咯。咁媒體扭曲緊㗎，咁正義傳媒真係會俾你。咁佢一實會扭曲你，你喐下都會做你噶啦。但如果你要就正義傳媒嘅話，咁當初甚至就應該即係設路障啦，乖乖行翻上人行啦嘛。所以我覺得旺角其實最正係佢呢度啲人其實好曳咯，即係曳到唔停曬步。但係呢種急曳嘅精神係會令到即係個民主運動係可以更加成球，或者係令到大家可以更加 free 咁樣去爭取嘅 好多所謂糾察就係好打壓到多元想像嘅嘢啦，而我哋花咗唇舌同佢解釋都係不得要領噶嘛，佢哋都係覺得我哋係搞事啊，掩護軍紀。咁但係如果喺一個民主自由社會裏面，我哋係需要同呢班人共存噶嘛。咁其實你點樣睇同呢班人共存個方法啊，或者係個模式係點？ 我自己會覺得是這個即 living together 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議題咯，即你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是就是會有基督徒和同性戀你焗住要在一起的啦，那你不同種族不同階級的人你焗住是要分享這個城市，你冇得趕佢走。OK， 有一啲好法西斯人係會即係放逐一啲佢唔想見到嘅人啦，或者運佢入監獄啦。咁但係如果我哋 so call 我哋爭取緊自由平等嘅話，冇理由係咁樣做。咁呢個問題應該要拋翻俾即係去壓制人哋嘅嗰班人咯。即係例如其中一個放電影嘅女仔，佢就有一個觀察就係話，當他們開始放電影啦，就有一些人來說他們即搞破壞這樣，然後他們因為群眾壓力，然後他就收回了電影不播了，但是他們收回了之後，那些人就繼續罵他們咯，那個給他的感覺是他好像想罵到他走咯。而如果你說一場佔領運動的話，當然越多人就越安全，為什麼會想趕走別人的呢？所以我會覺得是其實這個反而這一種行為，即是趕走別人的這種行為，反而可能要是受到制止這樣，即是 我會覺得你可以跟別人講道理去勸別人，那別人都會聽的嘛。 我認同的一點就是說點講咧？即係咧，可能我唔係話你錯，即係兩方雙方都有同意嘅。佢可能話驚影響個形象，咁我某程度上我都覺得係有重量嘅呢樣嘢。咁你話要拓展空間想像呢樣嘢就絕對啦。咁但係點樣係兩樣嘢之間有一個平衡？我覺得係要有對話先咯。但係問題係佢一埋嚟就聲大夾惡咁樣，根本就溝通唔到，所以我都覺得係 係啊，即係我會認為，如果你既唔相信由上而下嘅一種所謂領導人嘅領嘅政治啦，但係又禁止由下而上嘅小眾決策嘅話，咁其實你最尾就淨係可以訴諸情緒，即係固然政治係好大程度上都係情緒啦，但係喺呢場運動入邊，我哋見到所 trigger 情緒嘅好多時都係謠言咯，即係例如嗰一次點解啲人係咁鬧嗰啲放電影嘅中學女仔，其實佢係中學生嚟，咁但係佢哋喺嗰邊傳就係話啊，有啲藍絲帶嘅人喺度搞事啊，跟住或者係話哇，佢哋喺度嗰邊播笑片，我一啲都唔認真。但事實上，他們播緊一套有關香港七八十年代社運的片，是希望在場的人都可以反思自己為了什麼而爭取民主的。他們就會覺得很傷心咯，即他會說哇，你們班大人又說一開始下來佔領是為了保護學生，到了我們的學生自己去反思民主了，你又說我搞破壞，那為什麼你要經常都很緊張很緊張呢？即但係你緊張得嚟個腦又唔轉，咁其實對於個身體都唔好啦，更加可能係其實會破壞緊場運動先啦。咁我會覺得係即係呢啲就好實質，即係有一啲人會話啊，咁你可以爭取咗民主嘅政制先，咁然後再慢慢去豐富佢嘅內涵，即係例如城市空間啊，或者係反思啲電影啊。但對於我來說，我會覺得兩樣東西一定是同時做的，即如果你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你都根本不懂得處理意見，或者是用暴力去壓制意見的話，又怎能夠令人信服你在爭取了民主之後你可以用一個平等的手法去處理異議人士呢？還是你會只會繼續用群眾暴力去壓制少數的聲音呢？那我會覺得這個跟我們民主的質素是很有關係。 我也覺得是政制和即其實重點是我哋成班人點樣一齊生活咯，係我都認同你講一樣嘢咧，要一齊。但係我諗咧就係，如果我哋要一齊生活嘅話咧，一定要有溝通。但係而家就係彷彿係即好似係分開咗咁樣嘅問題。所以我就係諗，如果你對一樣嘢，即你覺得促進溝通呢樣嘢有冇可能，即係或者有冇想做？ 我會認為嗰一種溝通就未必能夠係真係坐低傾嘅啦，因為一坐低咧，大家就係用一個。哇！ 啱啱過到邊啊？ 其實咧， 因為彌敦道又好長嘅，咁我會覺得係 後面有竹啊，後面嗰度行街嚟嘅。 其實彌敦道好長，所以我會覺得是可以大家在不同的空間劃分上面使用，即因為我都會承認話下街老街嗰個十字路口是 critical 啲嘅，即係因為是擋住咗主要的大路，咁嗰邊嘅人比較緊張一啲，或者是成處一種要頂實啲警察情場的心態咧，係可以理解的。但是近住登打士街呢一邊，其實嗰個危機感係冇咁強，咁反而可以大家試多一啲其他嘢咯。咁喺我空間上面就可以有一種即係大家互相平衡或者互補嘅狀態出現，同埋我會覺得係需要喺做 project 嘅人慢慢建立一啲聯繫，然後去講到清楚一啲，即究竟自己係因住咩信念而去做呢啲拓展空間嘅計劃，咁樣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去理解你唔係搞事，唔係為咗搞產場運動，亦都唔係一啲即唔知頭唔知道嘅人純粹嚟騎劫個運動嘅，即我諗係要增加互信係好困難咯。但喺呢種狀態之下，我會更加覺得分化是很要得的時候，即係因為其實既然互信咁困難，你再去打稻草人或者係互相指責對方係內鬼啊、助教又好啊，其實是令到嗰溝通更加難去出現咯。咁最終是令到大家係唔能夠共同行動，甚至係令到運動係潰散。因為即係當我假設我有一個中間派，見到你一班人成日互相手指指咁樣，我會覺得好煩咯，唔想繼續參與喺度。咁但係如果你嗰個佔領區人少係好危險嘅事，咁所以我會 認為在這個狀態之下更加應該掛著去打稻草人或者是陰謀論的人去壞人的人。 講到標籤 我辦公室一公喎， 你們的這個 project 有沒有結果？ 嗱，呢個咧就唔喺公眾層面講嘅，我哋呢個節目係旺角佔領區比較近實呢個燈打市街嗰一帶嘅，有好多唔同自發嘅朋友仔，只不過你咁啱落到嚟嘅人都有一啲默契或者係比較同聲同氣一啲咯，係即係好似金鐘唔啱玩嘅人，咁啊自己會過咗嚟旺角，咁你喺亞皆老街唔啱玩嘅人，咪過嚟燈打市街呢邊。 其實就一直都很期望咧，旺角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有多元化，但係可以互相尊重的地方。但係現實的情況就好似你所講，就係大學城所謂叫大學嗰段啦，或者係中間嘅位置，佢哋係真係處於一個佢哋會覺得自己權威啦，或者係好排擠我哋。咁我哋一笪地方都好尊重。其實你會希望之後個景況變？ 希望 或者你會喺呢度繼續 嘅，因為咧，其實我係承認係女優強嘅，因為你真係唔知道警察幾時清場 ，OK？ 本身都傳呢幾日就清場㗎啦，咁所以大家其實都好緊張咯，甚至係見到金鐘嗰邊咁暴力咁樣打人嘅，我哋呢邊都有自己傾過，係話如果警察嚟清場，你真係擋唔到啦，就走啦，係咯。我自己會覺得是很難在這種狀態之下去想未來，但是如果是有足夠時間的話，那希望可以盡量試多一些即是你平時做不到的事情在這個佔領區。其實我覺得佔領運動呢是他們亞街老街那邊理解就是以前根本就很傳統的一種靜坐示威的方式，都不是真的佔領的，只不過剛好有個地方即係你可以坐得闊啲咁樣，即係我唔認同啦。即係佢哋成日會話，傳統嘅社運冇鬼用啊，或者係話，即係好似好厭倦咯以前嘅方法。但係佢用嗰種政治操作，根本就係好老派嘅，即係一啲魅力型嘅領袖去帶領群眾，然後咧就大家透過示威抗議同埋靜坐去表達意見。而我會覺得有另一種層次的政治是在這裡可以發生的，而這種層次的政治就是一種開拓一個例外的空間，然後呢一些原本令到我們各自孤立的規範是破除了，然後就可以我們更加快地擁有平等的姿態進入公共和互相交流，去嘗試一些projects一些社會行動是有公共意義的，但這些公共意義是平時城市人是不察覺，即是包含農業，即是例如那天我自己在天海拿了一棵綠色花下來太街坊，因為師奶就很開心地在那裡坐，然後呢他在那裡坐的時候就會問你問路，哇這些是什麼來的，綠色花在哪裡種的，就變得打開了一個空間可以跟他講到本土農業的東西。而跟住我又揀塞一張即係嗰啲外貴農村青年嘅傳單俾佢，了解下香港農業面對困境啦。佢又好願意去收喎。即係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你諗下，其實好多人諗緊嗰政治主體係學生或者係一啲中年男性咧做嘅男性，但師奶都係好被排除喺政治外面啊嘛。即係你一個有家庭崗位嘅女性，其實大家就會覺得你係求頭角順手，乜都唔識嘅。咁但係其實你只係冇 provide 一個足夠嘅條件俾佢去理解政治，或者令到政治同佢產生關係啫。咁而呢一種所謂我哋話開拓空間，唔係真係話所謂霸咗一場嚟玩，滿足自己嘅玩物嘅心，而係你盡量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參與到政治，或者係享用到呢個城市 provide 俾我哋嘅自由。 我依家就係可以喺另一個角度，或者我哋今日嘗試去參與政治，而且一樣嘢好重要，唔係淨係出嚟行下、坐下，仲要參與政治。 嘢，就係因為吸收咗呢個打邊爐事件嘅教訓之後，我哋就發覺其實都我話，即係其實都爭唔耐，因為佢上太明顯啦。即係第一嚟就係俾人影咗相，跟住就擺上網上媒體。咁網上媒體有好多謠言，好多流言啦。咁我會發覺其實呢啲佔領空間或者空間開拓運動，其實好多時候要靜雞雞咁做，即係喺冇咁多人睇住嘅時候，佢比較冇咁容易變成一個 show 啊，係冇咁容易變成一啲 spectacle， 啲人就會覺得係消費玩樂咁樣就完，而係佢會可以有一啲 ongoing 嘅效果，即係可能有一日有個人行過，咦點解突然間多咗棵嘢喺度嘅？咁佢可能就會開始反思啊，點解我平時見到嘅綠色空間就係一啲光滑嘅中間嘅空間，點解係綠色嘅？ 撲人 蟲 嚟啊！ 你 打人仗我依家，你做咩啊？ 你可以下次都帶啲去買解。呢幾日自從有我棚之後，係你會見到真係人氣係高咗，即係足棚多咗足棚之後，真係多咗人。即大家其實冇俾嗰啲狗冇時間，即係冇俾熱狗喺度打敗，係即係越戰越弱。即係其實應該 fight back 噶嘛，即係冇理由俾佢咁樣阻擋咗好多，即係大家嘅選擇。係咯。 但係我想問就係，其實有啲人好理想啦，會唔會係可以同嗰邊人做 呢個講邊個 講知啊？ 冇，你過去都俾人圍啦，所以先有左膠新村。即係我哋慢慢令到呢度越嚟越豐富，咁啲人就願意留低，變成第二個前核心咯。其實呢度全部啲人都有共識，就係左膠左膠兩運動。係。 即係之前有冇啲實際俾 即係 一啲 阻礙 喺度？即係做緊呢個 project 嗰啲實際，即係有啲咩做？ 應該寫住狗 障礙，蘇花未有。蘇花咯，未有。係啲人係咁踩落啲花叢度。 呢下冇辦法，冇辦法啦。 慢慢即係種埋，種埋啲木瓜樹啊、芒果樹落去。 好誇張！ 係咪呢啲啊？ 同埋如果你佔領到三個月嘅話，就可以種啲爬牆虎爛曬嗰個。 校內血燈， 但係都唔知佔唔佔到，可能聽日就拉俾人清場。 應該唔會嘅，我覺得其實應該拉少至少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唔係。 足以做。 唔夠結果曬。 我唔係，但我呼唔到佢會 即係。唔係啊。